成河，金环沙中九天，一走丹霞，山河破碎，披甲过袍，破金大乱，我会把你的鲜血涂在脸上，睁开眼看，我拒绝你的内脏，这血海山抽烟虚幻是不灭，破过破碗。拒绝你的内脏，这血海山抽烟。